朋友你好，我是徐立平律师，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这个遗产信托 Living Trust 和遗产税计划 Estate Tax Planning 这个讲座。朋友，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在1993年开始就专系和华人做遗产计划、遗产税计划、官司保障计划和退休理财计划。自从1993年以来，我们做超过4000个不同类型的信托，我们有超过7000位的顾客，我们专为华人做良好的遗产和退休计划，因为我们觉得很重要。我们见到很多我们华人的顾客，他们都是很辛辛苦苦将他们的钱赚回来，但是有些人我们见到因为没有良好的计划，他没有效率的将这些财富传给下一代，在他们过身的时候，有些因为没有好的计划而要给很多的遗产税，有一些因为没有好的计划而将他们的财产分了给儿女，而儿女不懂再保存这些财产，而很快将它失去了。亦都有些人因为没有好的计划，他们的财产并没有分到去他们所想给到的人的手上，因为有些财产遗产的争拗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见到华人的社会，既然华人这么辛苦地赚这些钱，而且华人很多都很热爱他们的家庭和儿女，所以我们觉得华人一定要有良好的遗产计划。但是好多美国遗产计划的书籍、录音带、录影带都是在英文，加上法律的词句又很专业，有很多人看了都不明白，所以最后因为不明白亦都没有做好的计划。所以我们的律师事务所，我们的宗旨就是专系为华人做好的遗产计划，来保障他们的财富给下一代，做好的官司保障计划，保障他们的财产，在美国这个官司疯狂的社会，当官司发生的时候，他们不会倾家荡产，还有为华人怎样能够做好的退休理财计划，等到他们的财产不会被股市的风暴而一扫而扫晒，等到他们没有一个安全的退休的晚年。所以这些是我们律师事务所专做的工作。今天我们在这个讲座里面，我们就只是集中来讲这个 Living Trust 和一个好的遗产税方面的计划。今天我们要先讲一讲，有些人成日以为，我都到未到60-70岁，我们不用做遗产计划，这个观念完全是错误的。朋友，今天人生有两样东西一定会发生，第一就是死亡，第二就是纳税，每一个人都必经这两条路。我不理你是有钱定没钱，我不理你成功定不是那么成功，我不理你长命定不是很长命，有一天你和我都要死，同埋我哋再生嘅时候都要纳税俾政府，所以良好嘅遗产计划同埋税务计划好重要。而且大家要记得，我哋同生命系冇一个合同嘅。OK， 系咩意思呢？就系我哋未出世之前冇签咗个合同，话如果我出世嘅话，我一定要最少活到80岁先就出世。我活唔到80岁，我就唔出世，我就唔签呢个合同。冇嘅，你冇合同签，你出咗世你就出咗世，你几时走冇人知道。大家谂下，我哋人生好短暂嘅，有时系咪？我见到有好多40几岁嘅人嚟我个律师楼度做信托，佢哋做完信托唔过1-2年就去世，有啲甚至嚟揾我哋嘅时候已经系癌症嘅末期，40几岁。我有一啲顾客系大学嘅教授，好多系 engineering， 有一啲咧系医生。但40几岁患咗癌症，啲癌好快就腐蚀到入个骨里面，有时做完信托唔够3个月就过身。但佢哋啲细佬哥仲好细，所以朋友，良好嘅遗产计划，我相信唔系60-70岁先就开始做，我相信 三十几岁，我哋开始有细嘅细佬哥，就应该开始做一个好嘅计划嚟保障佢哋。万一父母唔喺度，呢啲细佬哥点办呢？而且我觉得年青嘅夫妇比年老嘅夫妇更加需要做良好嘅遗产计划。点解啊？因为年纪大嘅夫妇，佢哋嘅仔女已经大能够自立啦。如果爸爸妈妈突然间有咩嘢事去世，呢啲年纪大嘅细佬哥佢哋能够自己供养自己，亦都能够处理好麻烦的遗产法庭的手续。但是如果你三十几岁，你弟弟哥六七岁，你突然间去世，弟弟哥亦都不能够经济自立，亦都没有能力去到法庭来处理这些遗产的问题。所以年轻的夫妇，你们更加要考虑尽快做一个好的遗产计划。那么在现时的社会有些什么遗产计划呢？第一，有些不良的计划。什么是不良的计划？就是有一些人他们说什么都不做，我呢就是将我的屋和我太太两夫妇放在 joint tenant。 joint tenan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如果有一个先去，第二个呢就可以拿这个的财产，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庭的手续，叫 joint tenant。 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如果两夫妇一起在意外失事去，就变成财产呢就要什么呢？这些财产就变成要经过法庭遗嘱的认证的手续，才能够交到给仔女，而且可能要付很多的遗产税。那也都有些人说，哎呀，徐律师，这样不如我就跟仔女联名在屋契、户口做 joint tenant 就可以。如果我们两夫妇一起去，财产就自动归给仔女，那就不用经过法庭遗嘱认证的手续。那呢，有一部分是啱，一部分是错。第一，是的，如果你家仔女名在屋契，如果你们两夫妇过身，仔女不用将张屋再拿去法庭遗产法庭做这个 probate 认证手续，因为是 joint tenant。 但是呢，这个 joint tenant 有很多很多的缺点，是不值得你这样做的。第一，如果你将仔女的名字加在屋契上面，如果你的仔女突然间有什么事打官司被人告，连你间屋都不见了，因为他的名字在上面。好像我们见到有些仔女因为车祸被人告一两百万，他们的汽车保险只赔得二三十万，另外那百几万他们的债权人就压住这个间屋，父母和父母联名间屋，如果他不还清这个债，他不能够拥有或者卖，或者甚至不可以 refinance 这间屋。所以就变了呢，本来父母两个就没什么风险，加了仔女的名字在屋契就变了大大的增加的风险，可能到你父母你们两个老的时候连屋都不见了。另外有一个父母加了个仔的名字在屋契里面，后来有一天他们收到通知，政府要拍卖这间屋。为什么政府要拍卖这间屋？原来这个仔有名在屋契上面的仔欠了 IRS 的税，所以政府见到他的名字在这个屋契，就要拍卖这间屋来还这个税。另外我们见到很多的情形，父母加了儿女的名字在屋契上面，当儿女离婚的时候，这些财产就变了有很大的争执在离婚里面。所以这些很大的原因呢，绝对不应该用这种 joint tenancy 来做遗产计划，因为它的缺点太多，没什么好处。另外更大的问题就是，有人以为呢，如果加了仔女的名字在屋契那里 joint tenancy 呢，那将来呢的财产是不是不计他们父母的遗产来打税呢？完全错误。IRS 计遗产税不是看你的屋契是不是 joint tenant， 他看一下背后谁是真正的拥有人，谁出钱买这间屋的，边个去供呢间屋嘅？边个用呢间屋，或者边个咧一直以嚟报税嘅？如果系你父母系你哋拥有嘅话，虽然加咗十个仔女嘅名喺屋契上面，但将来你过身，全部呢间屋嘅价值仍旧系计归入你嗰个嘅遗产税里面嚟计遗产税。咁但另外咧，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增值税啦。乜嘢意思呢？譬如一间屋我们买入10万元，我们死的时候值100万，增值了多少钱？90万，是不是？那按美国的税法，如果你是爸爸妈妈，譬如你是爸爸妈妈，你自己做父母，如果你买入间屋10万，你死的日间屋值100万，你知不知道呢？ 你仔女卖嗰间屋嘅时候咧，系当100万系底价，唔系当10万，唔使俾增值税嘅、哦。喺英文呢个叫做 step up basis，step up basis， 父母嘅财产喺佢哋去世嘅时候，以前升值嘅价值都唔使理会，唔使俾升值税，由佢哋去世嗰日重新估价嗰日嘅价值。嚟做仔女嗰个底价，所以就变咗咧。如果间屋喺父母过身系值100万，仔女用100万卖嘅时候冇增值税。如果间屋系值110万，仔女卖如果值110万，仔女卖嗰阵时系120万，咁只有10万蚊嘅升值增值税系咪？但系如果你生前加咗个仔女嘅名喺个屋契嗰度咧，有问题啦。咁咧就国税局咧就当咧可能只系一半系属于父母嘅，咁咧所以嗰一半咧就有底价提升，但另外一半咧就冇得提升嘅底价，就变咗要俾增值税，所以有好多呢啲嘅麻烦嘅问题，所以咧我哋俾顾客咁多年嚟嘅意见都系一样嘢，绝对唔好加仔女嘅名喺屋契上面。因为官司诉讼的问题，不良的税务的后果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现在加上你仔女名在屋企做 joint tenant 的，应该尽快除了他们的名字。那第二种呢的遗产计划呢就是立遗嘱了。以前的人很兴立遗嘱是不是，那他们去写张遗嘱两三百元、啊、甚至有些三四百元就可以写张遗嘱，不是很贵。但是遗嘱呢现在在美国呢，特别在加州、啊、纽约州、啊、这些大的州呢，越来越少人用遗嘱。为什么呢？因为按据加州的法律，如果我们去世的时候我们的财产是多过10万元的价值的话呢，那我们所有的财产呢，如果有遗嘱呢都是、哦、所有的财产呢要拿去加州的遗产法庭、okay? 去做一个叫做遗嘱认证手续，英文叫做 probate。 嗱，听清楚啊！如果你嘅财产，唔理你个屋、你嘅钱、你个户口加加埋埋多过10万蚊吓、啊，多过10万蚊，就算你有立遗嘱，都要先去法庭做遗嘱认证嘅手续，先就可以传授跟住俾仔女。咁点解呢？咁好简单啦，系咪？咁呢去到法庭，由法庭呢按遗嘱嘅内容，然后呢法庭有权呢去将张契呢签走俾啲仔女，然后吩咐银行攞钱出嚟将啲钱分俾仔女，由法庭下令去做呢啲嘢，咁呢就可以解决啦，系咪？咁呢所以有遗嘱呢都要搞呢个遗嘱认证嘅手续嘅。咁咧，如果冇遗嘱，乜都冇咧，更加要搞呢个遗嘱认证手续，系咪？一样要去遗产法庭。只不过咧，如果你连遗嘱都冇立咧，咁你就弊啦。因为咧，到时咧分遗产咧就唔系用你嘅心意嚟分，系按加州法律定咗嘅次序嚟分呢一个嘅遗产。由呢啲家属嘅次序嚟分呢个嘅遗产，未必系你个心目中所想象嘅分配，就系按法律嚟分。一样要搞一个遗嘱认证手续，那这个遗嘱认证手续呢就十分的麻烦。在全美国有两个州你绝对不要去做 probate 的，一个就是纽约州，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加州。是因为这两个州人口都很多，法庭又少，法官又不够人手，所以呢如果在这两个州的法庭做遗嘱认证手续呢是一个恶梦。好多嘅唔好处，第一时间好长。喺加州，我哋平均做一个 probate 一个遗嘱认证手续系平平凡凡嘅，家人冇人争任何嘢嘅，都要差唔多18个月嘅时间，一年半嘅时间。意思就系你过身之后，仔女仲要麻烦一轮，将啲财产攞去法庭，由头到尾要等一年半，仲要去法庭搞好多麻烦嘅手续。第二，做遗嘱认证的费用很贵，这个费用不是由律师定多少钱，乃是由法庭来定多少钱。所有遗嘱认证的手续呢，按法律呢，加州的法律呢，律师做这件事的时候不准先收费用的、啊、连这个 deposit 都不收你，等到这个遗嘱认证将要结尾的时候呢， 法庭就会批出咧呢啲法庭嘅费用几多，律师嘅费用几多，呢、这、一个 executor 执行人嘅费用几多，咁咧就由法庭嚟判。咁咧全部呢啲费用咧系根据你财产嘅时价嚟做一个比率嘅一个 percentage。嗱，听清楚系财产嘅时价，唔系净值吓。譬如你有间屋值70万，就算你争银行50万，呢、这、一个 probate fee。遗嘱认证的费是按70万的时价来计，不是按20万的净值来计。咁咧，当然呢个好合理嘅，系咪？点解啊？你争人越多钱，个律师越多麻烦嘢要同你做，佢要同银行接洽等等，咁冇理由仲收你少啲钱，基于20万净值噶，系咪？咁咧，所以咧系基于时价。咁咧，加州遗嘱认证嘅手续费用咧，大概佔你財產的時價的 3% 至 8% 左右，所以很厲害的，是不是很厲害的？我們一講親就幾萬元幾十萬的，不是講幾千元。所以呢，這個也是第二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第一，遺囑認證 probate 最壞處是什麼？時間長，是嗎？第二，費用貴。第三是什麼呢？第三呢，就是如果你的弟弟哥還細未成年，譬如他們還沒有讀18歲，咁咧就當然咧，如果你有咩事過身去法庭嘅時候，法庭咧就會同你派人保管住呢啲財產，佢會俾錢俾你細佬哥讀書啊生活，你唔使擔心，因為法庭派人管嘅財產一定係管得唔錯嘅。但係你要擔心嘅係乜咧？當你嘅細佬哥一到18歲嘅時候，法庭就當佢成年啦。就不再跟你们派人管住这些财产，就全部的遗产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都分晒给你18岁的小哥。那么18岁的小哥拿了这些钱做什么？哇，第一样东西先买架靓跑车先，是不是？各个同学仔都在那里揸靓车啊，我都要威下买回个跑车。跟着同学又怂恿他啊，不如你投资这样东西，投资那样东西，几年间就不见晒。是不是？咁咧，所以咧系一个非常唔好嘅计划。咁咧，所以咧呢一个遗嘱咧啊，并唔系一个好嘅计划，费时失事，又冇一个好嘅啊分配嘅方法。所以咧，第一 joint tenant 唔系好嘅遗产计划。第二咧，立遗嘱亦都唔系好嘅遗产计划。第三，当然乜都唔做，呢个系更加坏嘅计划啦。唔需要我今日讲，系咪？咁所以咧，而家当今喺美国，最好最好嚟做遗产计划嘅方法就系生前设立一个信托，我哋叫做 living trust。OK， 一个信托系乜咧？一个信托系一个法律嘅文件。你设立咗呢个法律嘅文件之后，就好似吓，好似啫，唔系真系啊，好似开一间公司咁样样吓。公司同人有咩分别啊？人会死系咪啊？公司唔会死嘅，系咪？譬如如果你而家系一间公司嘅股东，你死咗间公司仲存唔存在啊？当然存在啦。如果你系一间公司嘅 president， 如果你去世，呢间公司存唔存在啊？继续存在。信托就有同一类型嘅观念啦。信托咧系点样样咧？就系一个法人，一个 legal entity 咁样样。我哋咧去世，但呢个信托仍够可以持续嘅。咁咧，所以信托咧最基本的观念咧就是人会去世，但信托可以不去世。OK， 咁另外一个观念咧就是咧，我哋讲一讲下咧，就是信托咧有几个人物嘅啊，有几个人物啊，有三个人物，其实主要是三个人物就可以成立个信托。咁咧，佢哋咧个权力范围咧喺再生同去世有啲分别嘅。嗱，我哋睇一睇下信托咧有啲乜嘢人物好唔好啊？当你要做一个信托的时候呢，第一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成立人，信托成立人。英文呢叫做 settler, S-E-T-T-L-O-R, settler。有一些叫做 grantor, 都是同一个名词，就是成立人。咁呢成立信托呢个人呢通常系边个呢？通常系你啦，或者如果你夫妇就两个人一起成立啦。所以单人又可以成立信托，夫妇亦都可以成立信托，系咪？你哋就系信托嘅成立人 ,settler, grantor。咁成立人呢成立信托嗰阵时有咩手续啊？好简单，佢只系需要去律师嗰度嚟设立呢一份信托嘅文件。设立好信托的文件之后，咁咧呢个成立人咧要喺呢个嘅公证人 notary 面前签名嚟成立。 然后成立咗呢个信托之后，就好似设立咗呢个法人啦。咁你就将你嘅财产转入呢个法人或者呢个信托呢度啦。OK， 咁所以你个屋契可以转入呢个信托，银行户口可以转入信托。咁呢个信托咧，咁咧当然咧啊，就呢个成立人咧就系你或者你夫妇两个人啦。咁咧呢个成立人有乜嘢权呢？他的权力就是他再生的时候，他有权去更改或者撤销这个信托。因为大部分我们做的信托是叫做 Revocable Living Trust， 能够更改能够撤销的信托。所以你可以成立信托之后，过了三年你说、啊、我不想平均分，我想给多些给个仔，给少些给个女，你可以去改过这个信托。总之你再生的一天，你能够唞气的一天，你都有权去改过你曾经写过信托的内容和分配。甚至如果有一天你不欢喜这个信托，可以全个信托废了它，撤销了它，拿回了些财产出来的。所以什么冇乜嘢你担心噶，系咪？好啦，咁咧，第一你系成立人，好冇？咁咧，第二个人物要设立一个信托，要有第二个人嘅，就系、是、叫做 trustee， 我哋叫做托管人啊 ，OK， 或者叫做执行人。其实个身份就好似一间公司嘅经理咁样样 ，OK。咁呢个 trustee 咧，通常系边个做呢？又系你自己做。如果你是单人成立信托，你自己做 trustee， 如果你夫妇成立信托，你们两个一起做这个 trustee， 这个委托人、受托人、执行人叫 trustee。 那 trustee 又有什么权力呢？ trustee 的权力呢就是呢，他可以在信托的财产里面管理这些财产。好像如果要卖屋，哪个签名啊？ trustee 自己签名。OK， 所以就是你自己签名买屋的嘛。那如果要去银行开户口，哪个签名啊？ Trustee 去签名。如果要提款存款，哪个签名啊？个 Trustee 签名。如果要买卖股票，哪个签名啊？ Trustee 签名。所以如果你自己是做 Trustee 的，所有财产的控制权在信托里面仍旧是由你来支配、控制、管理、投资。你要几时买就买，几时卖就卖，几时提款，几时存款，几时买股票，几时卖股票，全部由你控制，是不是、啊、所以呢，第一，如果你是成立人，你将你的资产摆入信托，但你几时要改信托的内容你都有权改。第二，如果你又做埋信托的执行人、委托人 trustee， 你不单止有权改信托，你也有权执行同埋投资控制入面所有嘅财产 ，OK？ 好啦，咁第三个人必须要有先就能够设立信托嘅，就系、是、叫做受益人啦。我哋叫做 beneficiary。咁受益人佢嘅权力系乜呢？就系、是、有权享用信托入面嘅财产，系咪？嗱，成立人有权改嘅论外用，执行人有权管理、支配或者投资啲资产。但是哪个有权来用啊？我没说执行人有权用、啊、有权用信托资产的人呢是叫做受益人 beneficiary。 这样呢，通常大部分所有 living trust 信托呢，在你再生的时候，个受益人就是你了。 OK， 个 beneficiary 就是你自己，所以你自己随时要用这些财产，你用多少都没有人管得你的，有证的先就给细路哥。所以做信托呢，其实再生很简单，我一会先讲下你过身怎样，好不好？再生你要成立一个信托，你只要来到我们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就要写这个信托的文件。但我写的时候，我需要知道三个人。第一，谁是成立人、okay? 单人又得，夫妇又得。谁是执行人或者委托人 trustee， 通常都是回你自己。第三，而家你仲再生嘅时候，边个可以享用信托嘅财产，亦都多数系你自己。所以咧，做咗信托咧，其实同你而家平时生活个分别唔系好大嘅啫，只不过银行啲户口个名改一改，吓屋契个名改一改。咁你话信托通常改乜嘢名咧？咁啊好普遍嘅。嗱，譬如咁讲啦，你叫做 John Chan， 你系姓陈嘅，你太太叫 Mary Chan， 好唔好啊？咁咧，你入到信托嗰阵时咧，个户口就变咗 John Chan and Mary Chan Revocable Trust， 或者 John Chan and Mary Chan Family Trust。你用边个名？其实 Family Trust、Revocable Trust 呢啲都系同一个意思，任你用边个名。所以其实你自己个名都仲喺信喺啲户口度，只不过后尾 要加多话呢个系一个 trust 嚟拥有。所以 John Chan and Mary Chan 或者咧啊，我叫做Albert Lee 同埋 Susie Lee 吓、啊，姓李嘅。咁我个信托嘅名就叫 Albert Lee and Susie Lee Living Trust 咯，或者 Albert Lee and Susie Lee Revocable Trust。咁我啲户口，咁咧我啲屋契就摆喺呢一个嘅信托嘅名下啦。咁点解要咁做呢？好简单啦，法律就话，咁如果你过身，你人过身啫，但你信托冇过身系咪？咁信托唔死噶嘛，所以唔死嘅嘢咧，佢入面嘅财产唔需要去遗产法庭做 probate， 咁就你变咗避咗全个遗嘱认证嘅麻烦手续啦。有冇见到啊？吓、啊，好似我啱先所讲。公司入面的总裁过身，但公司不过身，他的资产可以继续运作。信托一样，如果你没有信托，你人过了身，你名下的财产就要经过法庭才可以分出来。但如果你生前立了个信托，你将资产放在信托名下，你过身的时候，你的名下，你私人名下有没有财产？有没有多过10万元财产？没有，你没有东西在你名下，入了信托名下，是不是？所以你过身的时候，没有东西需要去法庭做 probate。但信托入面的财产需不需要 probate？ 不需要，因为信托唔死啊！佢冇死，所以唔使去 probate。咁但系我哋要睇下咧，咁人过身咁信托啊点样样啊？我哋睇翻呢三个人物好唔好啊？嗱，再生咧有个成立人系咪？成立人再就可以改信托内容。咁当成立人去世之后咧就点啊？咁个信托咧就变咗 irrevocable 啦，不能废除，不能更改。咁咧意思就系话咩咧？唔能够改咗你分财产嗰个心意，你生前写落嘅心意。如果你生前写落嘅心意，人哋能够改嘅，咁写嚟做乜啊？系咪你立遗嘱嚟做乜啊？咁啊等于白费心机。所以咧，信托当你去世之后咧，就唔能够再改佢嘅内容啦。咁咧，但系咧，我哋入面啲财产点办啊？咁咧就当然要按信托嘅内容嚟咩啊？分咗佢啦嘛，系咪？分俾你啲细佬哥啊、家人啊，咁就按信托嘅内容嚟分。咁边个去分啊？我记得咧，信托有第二个人系嘛，叫做咩啊 ？trustee 执行人、委托人系咪？咁咧生前就你做 trustee， 但系当我哋同你写信托嘅时候，你已经可以话埋俾我哋听，你去世之后边个代你执行呢个信托嘅内容，就系、是、分财产嘅内容啦。咁好多顾客咧都用佢哋自己成年嘅仔女啦 ，OK？ 所以你可以由你嘅仔女做 trustee。咁如果你有一个仔女，你用一个做又得；如果你有三个仔女咧，咁啊好多选择啦。你可以用一个做正嘅执行。然后找一个后补，第一个不执行，第二个替上，第二个不执行，第三个替上，亦都有可能你找两个一起执行，这些叫做 co-trustees， 两个一起执行信托，然后一个呢做后补。或者呢，如果三个仔女大家都好合得来，好谈得来的，你可以三个仔女一起同时在你过身之后做执行人，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呢，你自己话俾律师听边个执行嘅啫嘛，我哋就同你写好啦。或者如果你啲仔女未成年嘅话咧，咁又点样样咧？如果仔女未成年嘅话咧，咁咧当然咧你就可以揾一啲亲戚啦，你啲兄弟姊妹啊，或者一啲好嘅朋友嚟执行啦。甚至如果你话徐律师，我又冇兄弟姊妹，又冇亲戚，你可以揾银行嘅信托部门嚟执行噶。好多大嘅銀行，好似 Citibank 啊、Wells Fargo Bank 啊，佢哋都有信託部門咧，可以做呢啲信託嘅執行人。咁你而家再生咧，你唔使俾費用俾佢哋，只係你過身之後，當佢哋真係嚟執行嗰陣時，佢哋先就收少少嘅費用嘅啫嘛，係咪？咁所以咧，你信託指定將來你過身之後邊個執行？就由他们来执行信托的分配，就不用经过法庭，不需要由法官来执行，不需要做遗嘱认证的手续了。好了，这样执行人就按你心意就分给谁啊？分给受益人了，是不是？第三个人物了，生前受益人是你，但你来我们做信托的时候，我们律师会问你，你想将来你过身 分俾边个，咁你就同律师讲，佢就将分配嘅条文好似遗嘱一样写得清清楚楚啦。咁咧佢咧就可以写啊，你边个仔边个女，咁咧系咪平均分或者按比率分？如果依个10%，嗰个30%，嗰个50%，咁咧都可以写到清清楚楚。或者有啲人想指定某一间屋俾边个仔女，亦都可以指定嗰间屋俾边个。咁其他剩低嘅财产就点样按比率嚟分？咁咧，所以咧就将来咧个受益人就会分呢个财产。所以咧，信托其实好简单，系咪睇到个观念啊？信托嘅成立只需要三个人物：成立人、执行人或者委托人同埋受益人。生前三个位置都由你自己做翻，你又系成立人，你又系委托执行人，亦都系自己享用嘅受益人。你过身之后冇咗成立人，信托唔能够更改，但你已经指派边个执行同埋边啲人系你嘅受益人。当你过身之后，执行人将财产分晒俾你嘅受益人之后，呢、这个信托冇财产喺入面，就自动嘅结束啦。所以成立 living trust 有好多好处啦。第一个好处就系咩啊？唔使加仔女名喺屋企咁麻烦先系嘛？唔使加啲仔女名喺啲银行户口，费事佢哋一间离婚啊、车祸啊、打官司俾人告啊、争税啊、欠税局税啊呢啲问题而拖连晒你嘅财产，所以你唔需要加仔女名喺屋企。第二个好处系咩啊？将来你过身嗰阵时咧，你嘅财产咧啊，特别升值嘅财产，好似股票啊同埋屋咧，全部咧。有一个叫做底价提升，等到你将来仔女攞咗呢啲财产卖嘅时候，唔需要俾 capital gains tax， 唔需要俾增值税。嗱，我冇话唔需要俾遗产税，我只系讲唔需要俾增值税。OK， 第三有咩好处啊？好紧要嘅就系避免遗嘱认证啦。你过身嘅时候咧，呢啲财产唔需要去 probate 啦，唔需要做一年半嘅手续，唔需要俾律师同埋法庭3%至8%你财产嘅价值嚟做呢啲费用，又咧可以咧唔使嘥咁多嘅时候做呢啲嘢，咁所以呢个第三个好处啦。咁第四个好处系乜嘢嘢咧？第四个好处咧就系你再生，如果你病咗如果你做了植物人、啊、或者你昏迷、啊、或者你 stroke 了，那我们的仔女都不需要去法庭搞些所谓监护权手续来监护你，才可以跟你管理你的财产。那到时呢，如果你再生自己有什么原因、啊、因为、啊、做不到办不到任何事情，因为你已经失去了法定的决策能力，那你指定的后补的执行人呢就可以上来跟你继续执行这个信托。虽然受益人仍旧是你，因为你仍旧再生，所以未分遗产，不用担心、啊、你仍旧是受益，但跟你执行的人呢就是你指定的后补的执行人，就可以跟你处理这些事情了。那做信托另外有一个很好的好处的，就是呢如果你做父母仔女小过，我刚才讲过是不是，如果你立遗嘱一到18岁，仔女就可以分到啲财产你去世，就就算佢哋唔生性都可以分，但遗嘱唔就系咁。但系信托唔同，因为信托有一个好重要嘅观念，就系、是、人会去世，但信托唔去世，所以信托可以持续耐过你去世嘅日子。乜嘢意思呢？你可以在信托度写，如果我去世嘅时候，我个仔女仲未到25岁或者未到30岁。我就唔结束呢个信托住，唔将啲财产分晒出去。我请我嘅哥哥、家姐、细佬帮我管理，每个月俾钱俾我啲仔女读书、生活、医疗，每个月都俾钱俾佢哋。但要等到佢哋25岁或者30岁或者35岁，先就准一炮俾晒佢哋。嗱，你连死咗都可以控制仔女，有冇见到啊？控制唔准佢哋乱咁花啲钱，控制佢哋迟啲攞啲钱。总之你个律师一定要有经验，写得到呢啲条文喺信托里面，将来就执行得到啦。当然如果你律师唔识写啦，乜呢啲都冇用啦吓。咁就所以咧，最紧要要揾个有经验丰富嘅律师咧，能够同你写好呢啲嘅条文。咁咧仲精彩一样嘢，就系、是、咧，如果信托嘅律师有经验叻嘅，可以写到咧。将来你的遗产给你仔女，就算仔女有官司诉讼，不论在他生意里面，或者他做医生被人告 malpractice， 或者他欠人钱，或者有车祸，或者他有离婚， 都可以保障到你俾佢嗰份遗产唔会俾佢嘅债权人攞咗。嗱，呢一招就好高超咯吓，因为咧我哋知道以前好多时候咧，好多律师做嘅信托咧，包括我哋自己以前做嘅信托都系嘅咧，就系我哋嘅信托就写，当父母去世啲财产到细佬哥某一个年龄就分俾细佬哥，我哋叫做 from trust to person 嘅 distribution， 由信托分去俾人。但是呢，当我们的弟弟哥拿了这个遗产，我不理他多少岁，35岁也好40岁也好，如果他今天拿了这个遗产，明天出去撞车被人告1000万，你的遗产就被他债权人拿了。或者他拿了你的遗产，将来出去有离婚等等诉讼，也都可能不见了一部分的财产。所以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写信托的分配的，就是叫 from trust to trust。From trust to trus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你的信托那里写，当父母过身的时候，他给弟弟哥那份遗产是拨入一个信托里面。这个信托不是一个 living trust， 这个信托是一种官司保障信托，我们叫做 discretionary spendthrift trust。 这种的信托它有一个特别的保障的，就是这个财产入了这个信托里面，法律仍旧输当它是去世父母的财产，所以如果仔女有官司，它的债权人不能够拿了父母的财产，因为父母没错过，父母没有官司嘛，是吧？但是仔女需要的时候可以在这个信托里面拿钱来生活、读书、教育、医疗，可以随时拿钱，只不过它没有拿那部分钱保留在那个Discretionary Spendthrift Trust 里面，他的债权人就拿不到，那么就那些弟弟哥就在里面拿他的钱来生活，那么拿到用完那个 Discretionary Spendthrift Trust 就结束了，是吧？或者如果那个弟弟哥去世都用不完钱，那么他就有权在他自己的遗嘱再说钱传给谁。如果他没有立遗嘱的，那我们就跟你写定，就是说如果个弟弟哥去世没有立遗嘱，在这个 Discretionary Spendthrift Trust 里面还有钱剩，那就给他的仔女了，就是你的孙了。OK， 咁所以变咗咧，我哋啲遗产入去下一代入面咧，有一个官司保障咧个优，有个好处喺度。但系呢啲一定要有经验丰富嘅律师，先就能够懂得点样写呢个 discretionary spendthrift trust 嘅条文咧，摆入去。所以其实咧，我哋喺一个信托里面再设立另外一啲小信托嚟俾呢啲细佬哥。所以其实咧，呢一个咁嘅做法咧，系咧。是很仔细，因为信托里面再建立信托，所以是很值得你用一些钱来做一个好的良好计划。有没有看到啊？所以信托有很多这些不同的好处。所以你需要做什么呢？你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找一个有经验的信托的律师、okay? 然后就请他们为你设立信托。咁咧，你就要先去见律师，律师就会同你有个 interview 访问你，同你攞啲资料，好似你哋姓名啊、地址啊、工卡 number 啊、你啲细佬哥嘅名、出生日期啊，然后同埋睇你啲资产啦、好似你有几多间屋啊、出租物业啊、银行户口啊、股票户口啊，咁然后咧，佢就会问你咧，你想将来边一个同你做执行人 trustee， 当你唔喺度，然后亦都会问清楚你去世之后想点样分配呢个遗产。咁咧就律师就开始同你写呢啲嘅文件啦。咁到写完嗰阵时，你翻嚟律师会解释俾你听，然后咧你就要喺一个嘅 notary public 面前签名成立。咁咧就成立咗仲未，仲未够，有好多人做到呢步咧就唔做落去咧，咁啊错啦。咁咧就要做完信托之后咧，最紧要咧系将啲银行户口啊、股票户口，咁咧就转入呢个信托嘅名，好似 John Chan and Mary Chan Revocable Trust， 然后咧将屋契转入信托嘅名。咁大部分咧做呢啲信托嘅律师，佢哋都可以咧都帮你将屋契转入信托。不过银行户口、股票户口咧，呢啲就要你自己攞信托嘅文件去俾银行同埋股票行咧，咁佢哋会喺电脑上面咧同你更改呢个户口咧，系由信托拥有，所以呢个叫做 funding the trust。嗱，你唔好做漏呢步，一做漏呢步咧，就全个信托入面有冇资产啊？冇啦，所以咧呢个系一个空信托啦。咁空信托有咩问题啊？好大问题，因为喺你过身嗰阵时，所有嘅资产仲系喺你嘅私人名下。 私人名下的财产如果多过100,000元，有什么问题啊？要去做 probate 遗嘱认证。但是如果财产在你去世的时候没有多过100,000元在你名下，需不需要 probate 啊？不需。如果没有多过100,000元在你名下，你的财产在哪个名下？在信托名下。信托名下的资产需不需要 probate 啊？不需。为什么不需啊？因为信托不死嘛，是吧？明白吗？所以呢，做信托呢有几步。第一就是见律师，第二律师写好的信托给你签名，签完名第三步就是将财产转入信托的名下，那你就做好信托了。但是一套好的信托的文件呢，就不是只有一份信托的。所以呢，如果你去律师那里做信托呢，你要讲清楚你有什么文件。一套好的信托呢，有客或者遗产计划有几份文件的。第一就是那个 trust document， 就是信托文件。一个好的信托呢，通常写完出来呢，够仔细的信托呢，差不多30-40页纸的。所以我们律师楼做出的信托呢，都30-40页的信托写得很仔细，等到将来的人执行的时候，不用自己去想应该怎样做，信托已经指示他一步一步呢是要做什么，他的责任是什么东西。 OK， 所以第一有信托的文件，第二呢是一份叫做信托的证明书，叫做 Certification of Trust。 这个就是几页纸的，差不多4页纸左右。这个信托的证明书有什么用呢？就是如果你要用信托的名字去开户口，去或者转户口入信托，或者去买屋用信托的名字，那银行啊、股票行啊、title 公司都要求一是看全份信托，一是看份信托证明书。那你就给他看信托证明书，因为信托证明书里面呢就没有写你将来怎么分财产，这些是你私人的事情，不需要公开给人看，是不是？那信托证明书就是证明你有一个信托，咁咧系几时成立？边个有权执行？边个有权买卖房地产、开户口？咁银行啊 ，title company 睇到咧，咁就足够啦。所以你有份信托证明书叫 certification of trust。咁第三份文件咧，应该有埋嘅咧就系遗嘱咯。Will， 你话徐律师，你啱啱先先讲过唔好立遗嘱，咁点解仲有一份遗嘱啊？咁咧，我哋所有信托文件都附带俾一份遗嘱俾顾客。这份遗嘱叫做 Pour Over Will。 那为什么要有这份遗嘱？这份遗嘱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如果你过身的时候，你有一些户口或者一些财产生前忘记转入信托，还是你私人名下的，那你去世的时候，私人名下的遗产就是由遗嘱来控制的分配，因为它不是信托名下，所以不是信托控制嘛。所以这份遗嘱就会跟你接住你漏了不记得摆入信托的财产。如果你不记得摆入信托的财产是超过100,000元，这一些漏了的财产全部要去法庭那里做 probate。 如果你漏了的财产加上不超过100,000元，就不用 probate、okay？ 记得只是漏了的财产才需要 probate， 入了信托的财产不需要 probate， 记得。但是我们做定一份遗嘱，因为怕你会漏了一些财产的、okay？ 好了，跟着第四份文件呢，连埋在信托的计划里面呢，就是一份叫做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for Asset Management， 这就叫生前授权书。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再生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我失去了法定决策能力，英文我们叫做 incapacitated， 好像我患了老人痴呆症，我 stroke 了，我昏迷了，但是有很多事情你仍旧需要处理的，是吧？譬如如果有支票来，你需要能够签名，如果你有租屋给人的，如果有人要出租要签租约，或者报税要有人有权报入息税，合同要签名，银行要提款，但你不做得了。如果你没有这份授权书，就变成你的家人要去法庭拿一个叫做 conservatorship 监护权来监护你，才有权代你签名，他们不可以乱签你的名，做这个监护权手续又是要去法庭，又要给律师费，又是费时失事。但如果你生前做定这份授权书，你就将来可以将这个授权书来用，就不需要去做 conservatorship。咁夫妇通常就先彼此授权啦，先生先授权俾太太，太太先授权俾先生，后补可以系你啲仔女或者你啲兄弟姊妹，系咪？咁咧，所以咧第四份文件，咁第五份文件要有嘅咧，就叫做 Advanced Healthcare Directive。 Advanced Healthcare Directive 就是醫療的書啦，醫療指示書。咁呢一份文件有兩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係你授權俾你嘅家人，如果你入醫院唔清醒嘅時候，佢哋有權簽名批准醫生做手術做治療，所以呢個係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咧就唔係授權啦，你自己立呢份嘅時候已經可以預先聲明話，如果我做咗植物人。或者如果我昏迷之后不再醒翻，或者我患了一个绝症，而这些的机器 life support system 只是人工式拖延我死亡的一刻，在这些情形之下，我都不要那个 life support system 来拖住我下去了。所以这个叫做 Advanced Healthcare Directive， 是第五份文件。如果你是加州的顾客呢，你还有第六份文件要有的。第六份文件叫什么呢？叫做 Community Property Agreement。 因为在美国有十个州包括加州是叫做 Community Property State、okay? 那就很多时候呢，我们以前买屋、开户口就错了呢，就是用 Joint Tenant，咁應該係用 community property 比較好。有乜嘢好處呢？ community property 嘅好處就係，如果兩夫婦任何一個先去世，喺一個去世嘅時候，所有升值咗嘅財產，唔理係屋又好，股票又好，都有一個稅務嘅優待，就係底價提升到第一個配偶去世嗰一日嗰個時價。如果再生的配偶卖，就变成不用给增值税 capital gains tax。 举例来说，配偶两夫妇买一间屋是10万元，在第一个配偶去世的时候是值50万，再生的配偶可以用50万的价钱卖了这间屋，而不需要付一毫子的增值税，这个叫 step up basis。 或者夫妇有一间出租物业，买入来几十年前是10万元，现在值100万，那呢他们已经 depreciation 已经用完，没得再用了。但如果两夫妇任何一个去世，如果是 community property 的话，这个出租物业有一个全新的底价，就是第一个配偶去世那天的价值100万。那再生的配偶有两个选择，他可以卖了不用给增值税，或者他留住出租，但可以用100万这个新底价重新再将这间屋来 depreciation 几十年来扣税。 OK， 所以呢一个好的遗产计划应该有这六份的文件。 OK，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就遗产计划。所以呢你最紧要做的就是 living trust。 记住，第一不需要很有钱才做 living trust。 以前有很多人误会，哎呀我要很有钱百万富翁才做 living trust， 这个是错的。你只要多过10万元的财产，你只要有一间你自己住的屋，你就应该立刻去成立 living trust。 因为你不知道你几时去世，可能明天，可能今晚。如果朋友你今晚去世，你安排好你的遗产没有？你的仔女有没有保障？如果没有，你即刻拿起你的电话，打电话给律师事务所来做 living trust。 如果你想联络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你可以打一个 toll free number 1-800-800-0280 1-800-800-0280。 那我们有办公室在三藩市，在 San Jose， 在罗省的地方都有办公室能够为你服务。所以第一先去见律师，律师跟你拿了资料即刻做 living trust。 做完这些信托的文件，要将财产转移入信托，那就做一个好的遗产计划。所以呢记得不是呢很有钱的人才做信托。还有些人误会，以为我没有遗产税就不需要做信托，这个又是完全错误的观念。遗产税是这个 IRS 联邦和加州的 franchise tax board 的问题，和这个 probate 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就算你没有遗产税，你多个10万元的财产将来就要 probate， 现在你就要做定信托。加上信托除了避免 probate 之外有这么多其他的好处，那我们更加应该要做。好了，我们现在就讲一讲下信托有没有帮助遗产税呢。那信托和遗产税我讲了两回事，是不是？那就如果是单呢就没什么帮助、okay? 你单人呢信托是遗产计划和税无关。Okay? 如果你超过了免税额的部分，你一样给遗产税。但如果你是夫妇呢，那就很有关系了、okay? 夫妇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呢？譬如来讲，我们遗产税有一个免税额的，是不是2003年的免税额是1万，就是少于100万的遗产就不用给税。那到2011年 以后都是百万的免税额，所以2011年或者以后死的人也是得100万的免税额。那100万下就不用给税，但多过100万就要开始给遗产税，最低37厘开始，最高呢在2011年以后呢最高是上到55厘、OK? 那2003年呢最高的免税额是49厘，2004年是48厘，2005年是47厘，2006年是40厘，2007到2009年都是45厘是最高的免税额，但到2011年就升到55厘了。那如果你多过100万的财产你就要给遗产税，是不是？那如果夫妇呢没有成立信托呢，就有一个很大问题出现了。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两夫妇第一个过身不用给遗产税，但第二个过身的时候只能够两夫妇用一个100万的免税额。听清楚了 ，OK？ 两夫妇最后一个过身用一个100万的免税额。如果你是 joint tenant， 或者如果你立遗嘱，你个遗嘱话先生个遗嘱话我去世先就俾太太，太太遗嘱话我去世先就俾丈夫咧，咁咧你哋两夫妇合埋只攞得一个免税额。哇，咁你话好唔公平、哦？免税额应该每人一个，对啊。但系问题咧系因为你咧用 joint tenant。话一个过身俾晒第二个配偶，所以第一个配偶过身就冇遗产税啦，因为夫妇之间传授冇遗产税噶嘛。咁既然冇遗产税，亦都冇得用免税额，政府都唔打你税，你点样免税啫？系咪？咁所以第一个去世就将啲钱拨晒俾再生个配偶。譬如嚟讲啦，丈夫有100万财产，太太100万，两个加埋200万，但丈夫先去世，将财产拨晒俾太太，太太就变咗有几多钱啊？200万啊，佢自己嘅100万加埋丈夫嘅100万就200万。咁咧，将来太太去世 ，IRS 当佢系一个人定两个人啊？一个人，一个人有几多免税额？100万。咁啊，多咗几多钱啊？多咗100万啦。咁嗰100万要打遗产税，要俾成差唔多40万遗产税。但系做信托就唔同啦。做信托呢，如果你夫妇呢就应该做一种叫做 AB 信托。AB 信托是怎样的呢？就是税务的文的条文要写得很清楚，一定要找律师写，你自己千万不要乱搞这些税务条文，一做错不得了。律师要写到是什么呢？两夫妇虽然是一个信托，但任何一个过身的时候要将信托里面的资产分开摆在两个信托，一个 A 一个 B， 变成两个法人，就不是堆在一个人的名下，那就变成每一个信托可以保留自己的免税额，那就变成保留两个免税额，明白吗？所以呢，如果现在一起做一个信托，但个信托的条文要预先写好，任何一个配偶去世要将信托的财产分离摆开在两个信托，一个 A 一个 B， 咁咧就每个信托保存自己嘅免税额。OK， 咁咧详细内容你要同律师讲，佢会解释俾你听乜嘢系 A B 信托。你只需要知道，如果你有 A B 信托，你可以攞两个免税额。但系咧，你唔可以好似一个顾客咁，有一个顾客咧，佢咧就嚟听过我讲座，成年两年都冇嚟做信托，突然间个太太打电话嚟话，徐律师。我听日要嚟你律师楼做信托，我话好啊。咁佢话徐律师，你讲座讲过，如果两夫妇做信托可以做 A B 信托，可以攞两个免税额，系咪啊？我话系。咁佢话徐律师啊，但我先生上个礼拜去世，我而家可唔可以嚟做 A B 信托啊？我话当然唔可以啦 ，A B 信托要两夫妇再生一齐签名先就生效，一个过身你就已经失去呢个机会。所以记得咧，信托咧对夫妇咧有。遗产税的好处就是能够保留两个免税额，咁啊当然咧超过两个免税额以上的钱都是要俾遗产税吓，咁所以做信托不是就话等于唔使俾遗产税，唔好误会，只不过夫妇就可以攞两个免税额，单人仍旧系得一个免税额。OK， 咁咧所以咧呢啲就是一啲做信托的好重要，咁样咧遗产税咧。咁咧，我哋咧就喺依一個嘅 CD 咧，就唔會講點樣慳遺產税嘅嚇。但我俾你知道就係2003年100萬免税，最高嘅遺產稅率係49厘。2004年150萬嘅財產係免税，最高嘅稅率係48厘。2005年都係150萬免税額，遺產免税額最高嘅遺產稅率係47厘。2006年有200万的免税额，最高的遗产税率是46厘。 2007-2008年都是200万免税额，最高的遗产税率降到45厘。2009年免税额是350万，最高的遗产税率是45厘。2010年去世的人你就好彩了，你没有遗产税的那一年，因为布殊总统竞选总统的时候说要废除遗产税，所以呢 Congress 同你废一年。2010年我们个个都可以去死，是不是？但不用给遗产税。但是呢很奇怪的，2011年或者之后过身的人最高的免税额是100万， OK， 然后呢最高的税率是55厘。所以好的计划你不要当没有遗产税，因为多数你跟我听这个录音带的人都不会是2010年去世，所以呢我们计算差不多100万免税额呢最高55厘。这样怎样做遗产税计划，你跟我们律师谈，我们可以透过 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LLC 和一些叫做 Irrevocable Life Insurance Trust 或者一些 Private Foundation 私人的基金会或者一些 Charitable Remainder Trust 可以帮助你减低遗产税，甚至我有些特别的办法可以合法的令到你一毫子遗产税都不用付。朋友，是的，我不能够令到你长命百岁，因为我不是神，但我能够令到你长，能够令到你什么死而无罪，好不好？所以呢你听了这个 CD 之后不要只是听，听完最重要行动，听了不行动的人等于白听而已，到时事情发生什么都没有计划，什么都没有做，税又要给多个人，小老哥又不能够、很简单很方便的继承你的遗产。所以如果你想做遗产计划或者你需要做遗产税的计划，你就找一个好的遗产信托或者遗产税务的律师来跟你倾谈。如果你想找我们的律师楼，我们律师楼的电话是1-800-800-0280，是一个免费的电话，1-800-800-0280。你可以去到三藩市或者 San Jose 或者罗省的办公室与我们的律师来面谈。那有些人问，那徐律师，那除了信托之外你们的律师事务所做什么呢？那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就很专门的，我们不是什么都做的，我们不做移民，不做离婚，不做车祸，我们做三样东西。第一，我们做遗产信托的计划，第二，我们做遗产税的计划，第三，就是做官司保障。因为在美国是一个官司疯狂的社会，美国呢拥有全世界、okay? 最多的律师同埋最多嘅官司嘅讼诉，一夜之间一场噩梦嘅官司可以令你倾家荡产。你几好嘅遗产计划，如果你冇保障你嘅财产，都系冇用。因为如果你未死之前已经俾人打官司告晒你嘅财产，你仲使乜做遗产计划？所以咧，我哋觉得 lawsuit protection、asset protection 计划好重要。特别如果你系出租物业嘅业主啊，或者你有细佬哥揸车会有揸车嘅风险，或者你系做一啲 high risk 嘅 business， 好似医生啊、牙医啊、中医啊、地产经纪啊、现所经纪啊，呢啲都系好高风险、成日俾人告嘅职业。咁你就要嚟同我哋嘅律师倾谈下。怎样做埋官司保障嘅计划，配合埋你个遗产计划？多谢你收听我哋呢一个 Living Trust 同埋 Estate Planning 呢一个嘅讲座。咁咧，如果你需要计划，请打电话到1-800-800-0280。